这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桨鱼满仓，啊那喝了喝的那嘞呀，喝了那的喝的那。将来掌稳舵，双手赢得丰收年，啊那喝了喝的那嘞呀，喝了那的喝的那。喝你那喝嘞。